piece of the pie. Oh, I'll try it, I'll try it, I'll try. And piece of the pie, oh, 我的爱像纯纯的小孩。我的爱像纯纯小孩。 Dreams of goodbye, I'll try, I'll try, I'll try. And dreams of goodbye, 我的爱给坚固的未来。 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在快节奏和压力越来越大的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容易发脾气之类的。面对压力的时候，请在反应过激之前给自己10秒钟的缓冲时间，在这个时间里使自己慢慢的冷静下来。有调查就说了，特别是男性以生气来面对压力的话，精神疾病患病率会比不爱生气的人高出3倍。为了健康，想发火的时候忍上10秒钟再说。 我发现我真的是再也无力主动离开，已经没有我的心，所爱的人不留恋的表情是最让人心凉的一场雨。

地造船的歌声。现在的你还会去看动画片吗？有的时候我会陪我的外甥一起来看动画片，什么熊大熊二或者喜羊羊等等很多种动画片。有的时候觉得挺无聊的，但是有的时候觉得很好笑，偶尔幼稚一下，回味一下童年的感觉，还挺欢乐的。所以呢，如果觉得无聊的话，抽空可以看一看小时候的动画片，什么葫芦娃、美少女战士等等这种比较暴露年纪的动画片，回味一下吧。好了，在这里还会回味到更多好听的歌，同样希望你的心情也不错。接下来这是许茹芸的一首《泪海》。 爱已不能动，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想你的天空下起雨来，你心疼的黑夜连着两行咸咸的泪水，是你何时让我忘却泪水肝肠寸断？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付出的感情永远找不回来，你怎么舍得让我的爱流向海？新的往事一幕幕就像潮水将我掩埋， 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近日河南、广东、内蒙古等地接连发生金属矿山中毒、建筑施工坍塌、居民楼爆炸等重大

途胜嘉兴县财神五一家装季，来就送好礼，领红包，砸金蛋，拿家电大奖，满1000返1000折扣券，全场通用，更有欢乐车享娱乐餐厅，免费接送，服务到家。 听说喜欢就要放肆，但爱是克制。要我说，你依赖富达苏宁根本克制不了。日前10元抵200，买1000减150，这优惠不放自购还等什么？详情店内咨询。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缕散发，我爱的人 看到这样一段比较安慰人的话，关于感情的，这样说的：如果真的没有在一起，你也别难过，也许他只是在你无聊的时候给了你一些陪伴，在你还没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给了你一些惊喜，失去的东西就顺其自然吧。转身的方式有很多，纠缠是最不酷的一种。你有没有做到该离开的时候没有去纠缠呢？很多时候人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因为舍不得，所以想纠缠，想要再多一次机会，可是你心底知道他已经不打算回头了，纠缠又有什么用呢？好了，放轻松，继续来享受好音乐。 如果你真的爱我，让我走开，请真意为我藏住分离的苦，如果我知道你是真 听到过这样的一段话吗？再多的怦然心动也抗衡不了性格不对的互相折磨，抵不住天长地久的消耗，最终还是要和对的人在一起过，才不枉此生。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说经历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不是很明白怎么才算对的人了。

句言我把你忘了，怎么能忘了，除非不呼吸，就看那里再多的点回忆。离别总是让人怀疑着自己，离恨不恨你都不能决定，也许这一切都是我不敢，是我不知道，只有真心留不住男人一个拥抱，就算眼泪也是温柔的手铐，但是爱如果是求来的，我也不想要，是我不好，是我还忘不掉，心痛只能用时间来消耗，毕竟当初是我选了一个给不起我永远的人，就算是我不好。 我不好，这样一首歌来自陈慧琳。怎么样呢？今天的你状态怎么样？有没有非常的有精神头，很有动力，很有干劲，一切都是阳光满满的感觉，是这样的状态吗？如果是这样的状态当然很好，如果不是这样的状态没有关系，调整好自己，可以慢慢来，喝一杯喜欢的茶，听一首喜欢的歌，见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而不是因为很多事情变得纠结焦灼，反而解决不了问题。也许你需要一个出口来发泄，也许你只是需要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好了，安静的听歌吧，接下来阿牛的一首《裙摆摇摇》，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哦。 记得那年夏天他说过爱你的苦，喜欢你胡闹，你总穿上花白的牛仔裤，学他的帅，跟着他乱跳，我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的关系，还是换了流星，今年夏天他不再爱你，却送你一条花花的裙，裙摆摇摇像女孩的笑，原来他怪你不会撒娇，裙摆摇摇我突然开窍，我爱你也不懂花巧，你是否还记得我说过爱你的苦，喜欢你胡闹，我喜欢看你穿牛仔裤，有一点帅有一点点笑， 情。你有女生矜持的温柔，只可惜她已患上心意。裙摆摇摇像小鸟，你在逗自己开心乱叫。裙摆摇摇傻得不得了，让太阳晒晒这个头脑。坐在大街上的你笑，忘了忧伤。让风吹起你的裙摆，自由飞翔。裙摆摇摇像小鸟，你在逗自己开心乱叫。裙摆摇摇傻得不得了，让太阳晒晒这个头脑。裙摆摇摇像小鸟，我还是喜欢你这样胡闹。裙摆摇摇蹦蹦跳跳，我甩掉他的所有烦恼。太阳晒晒这个头脑， 把它甩掉， 跟着我跑。 我没有眼泪，我想笑，我骗不了谁。我想爱， 想爱， 我没有不对。我想我已经付出了，不会一点也收不回。承诺不是分离和自豪，分擦一抹抹掉了，什么也没说过。 什么也 没管你如何是何地，什么语气刻在我心里。我爱你这三个字不要乱说，说出口为什么你不做， 说出口你为什么 不上天空让我坠落。你有你快乐， 你快乐， 我有我寂寞。我想走， 我想走， 我怕会后悔。我想求， 我想求， 我碰一笔灰。我有一点累，我想 你 想想你想得太完美。 承 诺不是